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棚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烤肉 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有他，街坊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宿管阿姨成网红作家，6年写下200万字。咱们在酒吧里听听街坊们怎么聊。宿管阿姨在你们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嘿嘿，亲切的老大妈。但是一定是亲切和蔼的，对吧？ 嗯， 他虽然有时候也严厉，但是他这个状态， 我记得挺严厉的。你不是跟我讲过吗？说你们那宿管阿姨一天到晚训你，臭小子，还说你裤子晾了不收，是什么窗户就开着门没锁之类的，臭小子们一天到晚。 啊，不是，他是那种就跟家长似的，他有时候训你，但他绝没有害你的心， 基于爱来训。 他不是真骂。不是那种狠的那种俩人打架对骂的。 但宿管阿姨在我们心中，有的人就觉得亲切，但是我就觉得宿管阿姨还是比较 厉害的，严格， 事儿多。 哦， 事儿多。 那你肯定， 那关键是你老给宿管阿姨惹事儿。 对，您这闯个祸多。 咱就说一件事吧， 嗯， 你们这个宿管肯定得管这个时间，休息了11点，哎，这个关门了。 对， 但是呢，你谁也背不住有个事儿。你像我头有一回，我就去进宿管来，我说宿管阿姨，我这个你敲门啊，您给我开门，干嘛去了？我去机场接人去了。 嗯， 哎，宿管阿姨你开了。等下回我再，你要要有一个，我说阿姨，我进去，干嘛去了？机场接人去了。这还没事。等第三回，阿姨，我机场接人去了，他就不行，他就急了，你怎么老接人？啊， 他不急，我也急啊！你怎么老接人啊？ 对，而且老上机场， 我 你是不是你有照吗？ 拉活 了，我哪儿照？我这黑车是怎么着？ 现在正管呢。 啊， 不是， 怕你走斜道， 是北京籍的吗？ 好，审犯人来了。 他负责呀，这怕你走斜道，或者你进去危害同学们的生活。 我怎么了？我就住里边。 你影响到同学们的生活？ 我没影响，你给我开门，我进去。 你们的宿舍4个失眠的， 你这一个老上机场接人的，由于这个原因好使，以至于一宿舍都上机场接人去了。 大妈还问呢，这么多接人的，怎么机场还这么不好打车呀？ 还是开， 我 还是开 大妈，我都别问了，知道吗？都接人去了，这哪有这事？ 所以你不能怪大妈跟你急，你这理由用的太多了， 我编不出来这别的， 还是编的吧。 你还编？你干嘛去了？ 不是，我就机场 夜不归宿，怎么回事？ 谁背不住有个事儿，是不是？ 上不上学了还？ 年轻人嘛，是不是？ 哎，我怎么觉得我那么像宿管阿姨呢？ 呵呵，你像他亲妈。 我倒不想当， 是，他爸也不乐意。 你没事，宿管阿姨当然啊也有好的，你像我这老接人，是不是给哪天给宿管阿姨我给买一袋吃的？ 买袋什么吃的呀？ 买，哎，宿管阿姨喜欢烧鸡干嘛去？ 谁烧鸡？ 哎，烧鸡白酒，宿管阿姨最爱。你 像你 给阿姨灌多， 你还别说，你像食堂买点好吃的给阿姨，是不是？您没吃饭了吧？中午给您，哎，给您打点饭。 糖衣炮弹， 给阿姨买糖衣炮弹， 晚上又接人去。 哎，你看，我发现接人呐成了个暗号， 这就没有意思。 阿姨已经跟你有暗号，怎么着？今儿又接人？ 但是你 不能，要是不能买那么些好吃的呀。 我给您是吧，来俩鸡腿，您呢是吧？ 拿鸡腿堵我嘴， 通融通融。 通融什么呀？接人不就是吗？ 不是接人，我这不是。 今儿接几个？ 我就是可能晚到一会儿，是吧？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您就跟我开个门。您晚睡一会儿无所谓，是不是？ 阿姨擦擦嘴哦，你晚到一会儿，他晚到一会儿，我这一会儿一会儿。 你知道今儿我吃第几个鸡腿了吗？ 那您把这鸡腿给我吧，您就别再擦嘴了。 我没有吃您鸡腿，阿姨就是顺手擦个嘴。 没事，老擦嘴玩干嘛呀？ 阿姨给你讲啊， 因为有这个哈拉兹， 你别哈拉兹，哈拉兹拉我鸡腿上了。 晚十分钟，我睡不睡觉？ 您先把这鸡腿拿，您别攥着。 你们都十分钟，十分钟来。 这鸡腿你当我想要啊？ 真是， 你不能 给我、啊， 我替你存着。 哎，我 下回接人时候好用， 我用你，我再买好不好？ 你看看这孩子，变颜变色，刚才还不这样呢，这一说不给开门了，哎呦，鸡腿也要过去了， 是，我要 嗓门也大了。嗯， 下回你还接不接人了？ 你可出息了。 哎， 我还放您这儿吧。 我告诉你说，这些年你还接好几回呢。 是，我要不再给您买一个。要了命！ 不是大妈跟你讲，还是得注意身体，大家来学习、啊。 不能老买鸡腿。 你看，大妈现在都在干嘛？用功读书、 吃鸡腿、 写文章。大妈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是大妈现在已经写出了200万字的文章。 哎呦，200万字！ 主要是记录你们这个出入， 还有怎么吃鸡腿。 没有，阿姨也爱跟你们聊天， 是我们倒也还行、 哎、你们有时候你们跟阿姨说的那些心里话也启发了阿姨、给阿姨一些灵感， 她能说出一点科学道理来、 只要您拽着我们不让走， 让阿姨了解了哦，原生家庭这么重要。 原生家庭 哎， 小芳、 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事儿，你们可能太 清楚。对对，你给我解释什么叫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就是你早先出生的家庭状况。 哦，我就以前就听过男生家庭、女生家庭，现在有原生家庭。 没说原始家庭就好事、 不要、看来你是不研究心理学了 啊？我们都没研究，您还研究这个？ 有原生家庭、新生家庭的区分。 但 是 你后来结婚，你那就是新生家庭。 嗯， 你爸你妈生你那是原生家庭。 哎呀， 那这个就不多说了啊。 哎、 总之呢，跟大家跟同学们聊聊天呢，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我没说什么呀。 也让我宣泄了不少情绪， 主要听您了。 不是，我是说写作让我宣泄了情绪，怎么能拿同学们宣泄情绪呢？ 是夜里了都。 孩子们爱他爱不过来呢，当然我管大家的作息呀、我就必须严格一点，还是为你们好啊。这身体呢，老这么晚回来就坏了。 就这句没有科学道理。 哎呀，您说说点什么好呢？ 老这么晚回来就坏。 我们怎么了？ 熬夜有害呀，危害身体健康啊。 我们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是不是？ 今天就放你进去吧。 对， 我这本书呢你也可以先睹为快。 你读读， 我最得意的作品《浮萍本无根》送了你了。 哎，我谢谢您吧。 明儿中午饭别忘了。 哎，还是得要鸡腿。 哪能够啊、我是说你别忘了吃 啊、 哎，中午饭别忘了吃。 我吃是啊，我吃我也少不了再多买一个。 多买什么呀？ 哦、不要、 有那什么，好好的补补自己，好好的学学文化， 哎， 读读书 啊、不要就 多买一个行吗？ 还是要 跟同学们分享吗？ 啊，是是是， 一个宿舍大家得互相照顾啊，不能你自己吃独食、 对，我多买一个 团结最重要啊。 是是是，我也团结团结您。 那么还有五分钟关门啊，我就给你讲讲我这个《浮萍本无根》写的是什么。 咱先从第一回说起。 好吧，我呀身体该坏了。 不是，别 现在就坏了、 孩子别紧张，我这可是好文章啊。 我知道， 我这是有意义的文章，不是那些坏文章。 你听着你就好了。 哎， 讲什么呢？ 嗯， 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母亲。 哎，您别讲， 肆意的安排子女的命运。 哎呀， 以及他浮沉辗转的一生。 哎， 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 我明天我都不出门了，我跟你 这部小说现实感很强，符合了 作者对文学价值的理解。 你听着怎么样？ 我快睡着了。 那可不行啊，这才给我关灯了啊。不行，回去吧。 我没想让外边睡，这不您让我这跟我说了吗？ 当然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宿管阿姨让我描绘的稍微有一点点夸张了哈，就结合了很多宿管阿姨的生活中的影子，咱们也算再创造了一个宿管阿姨。不过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真有这么一个宿管中心的阿姨呢。 怎么样呢？ 用了6年的时间写了6部小说。 我的天， 写了20000多字。这个阿姨的最得意作品就是刚才说的《浮萍本无根》。学校的范老师呢，看了这个作品以后呢，说其实啊，小说里的很多情节都让我感觉非常真实，很有触动感。 对，就 像一个老者在喃喃自语，写了很多人生的经历在里面。那么我就想起了莫言说过的，每一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那么这位汤阿姨从小过的是苦日子，所以她说写作是心灵治愈的一种方式。我手写我心。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98里，这是你快递。 哦，好，放那儿吧。 什么东西？ 我帮你拿的。 啊，行，放那儿吧，我知道了啊。 什么东西啊？ 你俩关心什么东西干嘛？是秘密、啊。 他想放地上，我说别，我给你放桌上。 嗯，行。 哎， 还可以，好， 说明 挺沉的。 啊，什么东西？ 是吗？ 啊， 那是你力量不足，知道吗？ 不是， 你应该锻炼了。 不是，东西咱们先放一边，就是我。 是都让你放到一边，没让你搁当 点。放在这个桌子上的，然后呢，我还帮你签了字。 哎呀，先看见了，看见。 我还 废话那么多， 把这个他这脚有点不太正，我给你挪了一个正的位置。 不用，怎么样啊？ 你应该。 啊，行，我现在给你拆，让你看看行吗？你们不就是好奇吗？这 哎呦， 啊， 大伟呀， 怎么了？ 接受了9年义务教育。 苏子 怎么了？ 你的素子呢？ 素子呢？ 你的素子呢？鸡才叫素子呢？ 不是你的素质呢？ 哎呦，什么？我这不有什么素质不素质？我先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还不行？ 我们两个人， 你们两个人就这唧唧歪歪这么半天，你们的素质呢？ 你说 你知道吗？你们也受过9年义务教育， 你跟他说 吧，不要对别人的隐私产生好奇。 没有，我们就等着你啊，说那么一句。 行，我告诉你们，行吧？不就是买点吃的吗？你们至于不至于眼馋？我分给你们点不就完了？ 你要买点吃的， 不是买点吃，你们愣要，我也没办法。 我疯了， 你们这个素质有问题。你过去小时候教过没教过你们？不要跟人愣要东西，人家给你们要接着说谢谢，你们要不给呢，你们就不能跟人强行要。现在你们就是这样，跟我强行说，行，我拆给你们行吗？ 小时候没听过一句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行了，你们也不用报答我， 接人 就这点吃的，你们报我， 千里送鹅毛。 你报我们， 你们报我， 你报我们， 谁报谁不一样。别报，咱们赶紧快 报下来。 报，别报，热。 你过来。 妈， 说半天说谢谢了吗？ 谁呀、啊？ 谢我，谢家宝。 对啊， 谢你们什么？ 谢一下。 我们是不是帮了你了呀？做了好事儿啊？ 嗨，这叫什么好事儿啊？ 哎呦呦呦！你买的东西给你送来，这不是好事啊？给你砸了合适。 我买的东西快递给我送来，没让你们给我送来啊？ 我慢接的，帮你收了，帮你摆好 了。那就说明咱有情义。 我们消耗了脂肪，消耗了卡路里。 那也是小花没有你啊！ 我刚才挪了一下，我就动了多少卡路里？ 你那叫多余那一手。 我蛋白质多少流 了？我那 是 哎，这好，就因为你点蛋白质，全染我这箱子了。 哎呦， 我的天哪！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呀是无条件帮了你，你就应该说一声谢谢。 你都无条件， 你谢谢我们心里高兴， 对，我们温暖， 情绪好。 哎，要来的谢谢有意思吗？ 有意思，总比不给的强。 哎，谢谢。 哎，行，哎，有点那个，谢， 知道吗？ 要饭的意思了 啊！ 你们这个人啊，无理的要求太多。 不是无理的要求，训练你大磊，怕你以后在社会上。 训练，我用你训练我。 在社会上吃亏， 吃什么亏啊？ 挨揍。 对， 得了，也就是你这样人，在社会上遇到这样的事儿， 再给你挖劈了，我们也救不了你的驾。 不至于， 大哥大姐都不在， 打哪儿拎的？这都是， 这是社会上吗？ 社会上你是我大哥， 我是你大姐， 你留神，警察一会儿给你逮走。 社会上我罩你啊， 你罩我啊？谁罩你啊？ 我罩着啊， 咱们连环罩，咱大哥是多少吨吧？ 那叫连环套， 差不多多少？ 我咱们就马上有连环计了。 行， 主要说什么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啊，你讲讲。 不是， 也给你正正脑， 给你充斥一下正能量。 你可能听过正正骨哈，你现在脑筋不对。 我没听说过正脑的。 你正正脑，就是前一阵子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啊，一个师傅开车的，顺道呢接了个顺风车，顺风车接的是两个女同学。这女同学呢就说他们要到农科院里面的宿舍。 不是这个事儿有新鲜的吗？ 你可不知道，这农科院里边山路十八弯。 哎呦， 绕， 这是农田吧？是农科院。 对呀，他们是骗这师傅了吧？要给他带到无人之处。 那倒不是， 对他下手。 女同学拿东西，人家 那说不定对方那边埋伏着几个男同学。 你怎么净吧？ 那你说这什么什么山路十八弯？哪个学校里边山路十八弯啊？ 农科院你知道吧？他老做实验，做实验呢挨着一些农田啊，地儿宽地广。 哦，指道啊？ 黑嘛， 夜里去的。 夜里去的。女同学说：“哎呀，总算到了，师傅有行李，可是我们两个人行之影单。” 有等会儿，你瞧这 需要陪伴，后边应该是这行之影单是需要陪伴的意思，是这意思？ 不是不是，用错词了，是身单体弱。 他说的就是那意思是单身。 哦， 就是我们要有男朋友，不就帮我们拿了吗？不是我们行单， 就是想找男朋友。 哦，不是，想让你帮我拿行李。 直接说不完了吗？费这么多话。 行李有一点点的大，是让你到我们宿舍那块拿一下。 哦，往外拿。 哎，往外。行吗？师傅，你看我们真的是没力气，晚饭都没有吃，今天还有一次考试，又下了大雨，没带雨伞，也没带网兜。 我的天哪，谁带网兜？ 谁让我想起艰困那下来了？您看我家道比较远，中途还要办点事儿，我又没带网兜。 对，我今天办了好多事儿，您看我那真的那包又特别大。 你看，既然都这样了，是不是？ 那肯定人家帮着拿吧， 拿呗， 拿就拿吧。从三楼扛下来的， 嗯， 扛了两趟，包挺大，挺重的。大夏天， 他要是大包一个，他也不能扛两趟。 对呀、 啊，是两个女同学呢。 哎，这女同学干嘛的？动物园倒货 了。完了以后，绿色的衣服最后汗都湿透了，染成了墨绿色。 哎，大夜里看不出来了。你不说黑天去的吗？谁还能看出绿跟墨绿的区别？ 拿手电照的，我跟你说。 然后就上车了。 哎呦。 这包拿下来以后吧，两位女同学呀、啊，从始至终都没表示一声谢谢。那师傅到了以后，啊、 好家伙，够懒的。 那个行李拿下车，拿下车。这师傅一看，那怎么办呢？也不能带人行李开车走啊，拿下来吧， 不道德。 走了，真累呀、啊！我天，那椅子睡得不舒服。哎，没错， 等会儿， 头枕硌得慌。哎，真是，这车也不调一样，走吧。别说那么多了，走吧。 哎， 俩人啊，对这车还一顿的抱怨， 对，不满意。 这师傅啊，站在那儿，两手啊，就伸向 空空， 这肯定空空， 这会儿已经空空了， 也空啊，这 仰天长叹， 唉， 铁度影财呀、 啊，还是个外地司机。 哦，这是彪哥，司机是彪， 找那两位是彪妹， 哎， 不是司机说怎么等这么久也没等一句谢谢呢？ 你看， 哦，估计人家是忘 对。 我也没说加价给他们扛这箱子， 嗯， 咱没有钱， 但是对方确实加量。 对，你还给我加量了，你好歹说一声谢谢，是不是？一句客气话没有， 不仅没说谢谢，还褒贬。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没有这种意识，从小受的教育有问题。 是，司机师傅不高兴了，发了一个帖子。 嗯、对，从小受的 教。杭师大女研究生帮你们搬东西，出于绅士，请你们说一声谢谢。 出于谁的绅士？ 出于我是个绅士。 哦，我以为他绅士的问题呢。 你想太多了，所以这件事呢就引发了热议。这帖子一出啊，60000个评论， 嚯！ 大家可能都碰到过这种事儿。 这六万人说什么？都是拉顺风车的。 啊，六万人就说了，还帮人拿快递，然后挺沉的，搬屋里连声谢谢都没有。 这句是你说的？ 对呀、啊，把快递稍微挪一挪，给摆正。 这句你说的？ 然后那个快递没剪刀管人借的，借完了以后拉完箱子，剪刀都刺了，也没说声谢。 这句还是你说的？ 我看你有东西想吃两口。 这六万多评论就是你们俩一人三万是吧？ 有的人就说了，哎，确实是有点凉，心凉啊，没有感恩的心，别人也不会有同情心。再说学历这么高，基本的素养都没有，被人看不起，这是教育的失败。 这个学历跟素养不对等， 不对等。 哎，你看有些人学历虽然没有，但是 有素养， 素养很 高。 对， 有些人呢虽然有学历，但是给人拿一个快递都得说三道四的，他这种素养就有问题。 还有这人呢，又没有学历，又没有素养，快递也不拿，谢谢也不说， 这就什么都不干。 这人是谁呢？ 对呀、啊，这人就说这人是谁呀、啊？ 教育的失败，情商又太低，自我感觉太良好了。 下班得注意了。 就好像过去说什么呢？咱们院里有一位姓王的，爱人搬家。 这大衣柜， 这样没有需求愣去呀、啊，也有问题。 大钢琴。 进推门都进去给人搬家、哎、 不是 人家也得拦着，哎，别，您千万别搬，刚搬进来，搬家爱帮忙，这我知道，爱给人搬家，人家需要不需要、啊、 不是爱给人搬家，是人家就是求到他的话呢，他很少拒绝， 对、 啊、给人搬家， 爱帮人 忙，哎，爱帮忙，爱帮忙，热心肠、哎、 那不叫爱搬家、啊、 说搬完了呀，有的人家家里啊客气，哟，老王喝口水， 哎，对，人家就是 您泡点茶， 对，应当这么说， 那个给您泡点茉莉花，喝鸡汤吗？ 哎，小花，就这句没有人进门这么问的， 这 谁到家串门爱您喝鸡汤？ 家里有点鸡汤，我给您喝点。 这臭外夸，老王老给我们家搬东西，我们家有东西都让他搬走，这老王是收破烂的了，有什么东西都搬走。 不是不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表示谢谢了。 这位也不会说话， 给老王擦擦汗，擦汗。 对，啥的，哎，喝点 水。这都特别好啊，看会电视什么的。 老王也真是说， 老王没，老王是不是还说还搬下一家了？ 但有的家就不懂事儿，搬完了以后，得了，那回头那个帮把门带上啊。 大半手都不乐意， 对， 这得砸着我脚， 这对，这弄着我， 弄着呀，这搁着我这，哎，那垃圾一会儿带出去。 对，一会儿啊，就 顺手的事儿了，是吧？来都来了。 对，你怎么还不走？ 这不刚来吗？ 就也有这样的，是不是？ 对， 你说大夏天搬个东西又累又热，就算您没什么水果，茶也不泡，您也说一声谢谢呀。 这个是从小受的一种教育， 这还不一定是学校的教育，还有家庭的教育， 还有社会的教育， 环境的教育、 哎、他们要让社会好好教育教育就明白了， 早晚得教育。当然有人就说，嗨，那绅士不就是一习惯吗？ 嗯， 你要是因为感谢而干这些事儿，也显得你不那么诚心诚意的。嗯，就因为一句感谢，这么多人发帖指责，我觉得有点过分吧。 是帮别人的人没这么想，但是被帮助的人一定要有这种心才对。 哎，对，大家也不是指责，这是一种就是说正能量的呼唤。 对，这是能量的流动。 嗯、对， 这是爱的奉献。 哎，这是蛋白质的流失。 这是人情的透支。啊啊啊！ 别唱 啊啊啊 啊啊！人间处处 好点， 美好的明天。 平时很喜欢听娱乐七十二变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在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头，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我是小花。 啊， 你怎么意思？那么多雨伞跟咱酒吧这摆着干嘛呀？ 卖啊， 卖！ 我也进了一批雨鞋，你们看哪个好看？这 酒吧， 你要改批发？ 不是， 雨鞋、雨伞大批发。 你看今天雨多不多？ 雨 多不多？ 还行。真是不太少， 有那么俩星期天天在下，对不对？ 前些日子是50多天下了30多场雨。 你看看，这路过咱们酒吧，这拿个雨伞吧。 发型没了。 那你为什么不说？哎，反正雨也大，您在咱酒吧这消费点，等雨停了您再走，不也行吗？ 对呀，都是阵雨，你这叫雨伞套餐。 嗨，就人用用还咱们就行，只要他能够进咱们酒吧喝两杯点点，我就 还 借了。 哦，你就把伞给借了， 这一来呢还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咱们酒吧觉得特别有温暖的感觉啊，对我个人产生了崇拜和爱慕的心理。 哎呦，就一把伞至于吗？ 哎，一把伞许仙和白娘子怎么认的？一把伞 那许仙还有前世的姻缘呢， 说的我就不能碰上一个心意相合的呢。 哦，你预备堆雨鞋，然后看哪位穿得上，然后剩一只然后找那个去，是吧？ 哎呀，反正我还是为了服务大家，为了引导消费嘛。 得了， 为了这个 你呀，就是财迷转向。 哎，我说小花，我这又发现问题了。 又怎么了？ 咱们酒吧这冰棍怎么这么便宜了？ 嗯，这没人买呀，这天天天下雨，刚嘬一口，咵啦，大雨下来了， 我一听就让雷劈了。 那冰棍棍这么导电呢？ 咱们这酒吧还好一点，不算太大影响。我觉得有一个业务应该是受了很大的影响。 我知道了， 什么业务？ 洗车， 洗车，还有一个拍婚纱照，外景的。 拍婚纱照， 嗯， 还真是，你说这俩还真是，这得晴天才行。 那可不，谁愿意大阴天外面打着雷到外面顶着雷拍婚纱照啊？ 哎，也难说，说不定现在这新人就有那个性的。 新主意婚纱店， 二位。 嗯， 明天咱们照这婚纱。 嗯，明天 不，我等师傅，我咱先商量商量。 怎么了？ 我们俩这个婚纱照啊， 嗯， 跟您预约这时间呢，确实当时定的也早了一点 啊。是啊。 但是最近呢，咱北京这天气吧，也有点反复无常。嗯、您看这说下雨就下雨，这雨这明天拍得了吗？ 拍得了啊，这怎么会拍不了呢？您对我的技术要是不放心，我可以拿出我的资质让您看看。 我不是对您， 我是资深的。 我不是对您的技术不放心， 您对自己形象不放心，您放心。 对天气， 天气 啊，您网上 天气您有什么不放心呢？ 下了雨、 啊，北京的天气预报这么准，明天肯定是有雨的，您放心。 哎呦，您大哥，您可真逗，下雨我们还拍什么外景婚纱照啊？ 我们就怕这个 啊。 网上大家都说了，风雨雷电四位神仙，最近天天在家呀。 我跟你们说，二位 啊， 这你们就是不懂艺术。 什么 不懂艺术？这个艺术这个构思啊，这个是一种独特的美，雨中漫步是一种浪漫的、啊、我告诉你说，我等了这么多年给新人照这个外景的婚纱照，就盼着这机会，你们就 不是下雨天就暗呢。 嘿， 天啊， 他天暗我能补偿啊，我们有灯啊。 哦， 我以为您赔我们钱呢。 不是，灯它容易触电呢。 咱那上能有防雨的设施啊。 真的？ 这您不用操心，设备我是专业的。您要不信，我给您看我的资质，我是资深的。 行行，我们看过好几回了已经。 哈、 啊，因为还有那个你可以调啊，后期真的。 哎，不，咱不在后期调，我这人要就是原汁和原味儿、 嗯。 我跟您说，我这个摄影作品呢、啊，很多人都说好。你听说过有那个情深深雨蒙蒙吗？ 啊， 没有雨蒙蒙哪来的情深深呢？ 我们就是想取消一下明天的这个，还是别担心。 不是，您看这都蓝色预警了， 蓝色才到哪儿，要的就是蓝色的这个背景啊。明天 不 是蓝色 是预警，不是背景。 啊，对不起对不起，预警也没关系，他这不是全天都预警。咱可以捡着那个能拍那会儿赶紧拍，我跟你说这个机会是千年难得一回。 万一有积水怎么办？ 积水 拍 积水 脏脏的。 说那涟漪您知道吗？那个涟漪那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那难得您哪儿找去，找可找不来。我跟你说 这弄得一身水湿了呱唧的。 好啊，要就是这个诗情画意呀、啊、您再打个伞，哎呦那雨顺那伞哗啦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哗。 往下一流，哎呦，那个境界隔着那水帘，俩人那一个浪漫、很多新人想要的效果拍不了，大晴天儿， 那水珠子都能拍出来啊！ 哎呦，一点一点那个反射，那个透过那个水珠拍你们俩这个小人那个镜头，哎呦，我跟你，对，就是我，因为我是专业的，不行，我给您看我这资质。 哎，不是， 我不看您资质了，您是哪个曲艺团说评书的吧？ 是， 哎，您真能说。 特别好，我跟你说， 不是，那明天这天气我们俩还是担心。 不用担心，您放心，这有我呢，因为我是专业的，不信您看我资质啊。 第二天是不是要打雷啊？ 你都听见声来了是不是啊？ 这是雷声吗？我这意思 这是雷声，我跟你说，雷声耽误录像不耽误照相。 那咱抓紧吧。 不是， 雷要闪电的背景啊，我说那可不好逮啊， 我怕下雨。 没事，咱不就能跟您说了吗？我们要的就是那雨。 不是，您看现在闷热这劲儿，估计一会儿这雨绝小不了。 哎呦，我跟您说没多大，北京的雨您还不知道吧？哎，实在太大就那一点儿、咱们躲一躲，要这感觉啊。 那咱们 好 试一下吧。 来，看我， 你 看你调调颜色什么各方面。 不是我调，这是雷。 啊？ 啊！再来，我看，咔！ 啊，还是雷呀、 啊？啊，这是我照的。 哎呦，这以假乱真，您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啊？ 咱们上那儿去，那块景好，咱们去 了，掉点了，快点吧。 没事，就在那儿 到了，到了。 到了还是差了，老公？ 到了，这雨也下大了。 哎呦，您怕什么？来，稍微给支一点伞。哎，对， 快点。 哎，好，不要擦。这就要这满脸这水这感觉，哎，走、 那我呢？ 哎，你这放着，这不要舔，哎，就要留到嘴边。来，给我这打点这像摄像机，哎，对，来给我这相机打点伞，哎。啥？ 哎呦，老公劈着谁了？ 摄像师， 我没事。 我是说您后边给您打伞那位。 哎，那个咱们还拍吗？ 拍 会吧，要不然改天吧。 别改呀、现在想改。他也来不及了，不是吗？你看看这 伞弯了， 我伞 啊，这对面抓住了，让你飞翔的感觉，对，好， 躲不躲呀？ 别躲，再来两下。 老公，你拽着我， 对，抱他，对，让你不离不弃那种感觉。好，起旋风了，赶紧 快撒手那伞， 别撒手，对，让这叉冲上，对， 撒手那伞， 别撒手， 我抓不住了， 哎，好，哎呦，稳的伞，哎呦， 咱躲躲吧， 不用躲，您看过那个一代宗师那里边那个 武打镜头， 对，就这样，这水，哎，对，趁着慢，我给你照几个慢动作啊，镜头好，静镇，好，走，好，哎呦， 哎，啪。那这水可都没在脚了啊！ 哎，赶紧！ 哎，我裙子有点飘了。 对，要 这裙子缠着呢，这都拽不动。 就要这飘起，这烫点水，这感觉，哎，哗哗的，对，哎，汤水踢，哎，这踢水抬起来，好走。咱爷们乐一个，这脖子， 咔咔！哎呀，我得缩回去。 这是剁着脑袋了。 如果您想拍婚纱照，正赶上雨天的话，您想拍出一套完美的雨景婚纱照吗？其实这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只不过对于摄影师的要求会很高，因为啊，雨水具有反光，所以呢，画面的景致呢就会色调浓淡有致，别有一番风味。 隔着玻璃拍雨景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在这个室外的玻璃上涂一层薄薄的油，这样呢，水珠就很容易挂在玻璃上。拍起来呢就有那种美丽的雨景的效果。 如果用彩色片拍摄雨景，那么照片就会出现明显的偏蓝色调，这样色调可以渲染出雨天寒冷的感觉。 当然了，要是赶上特别特别大的雨呢， 那还是先把我捞上来再说吧。 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当我去淋雨、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应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比漫天烟火还耀眼。 Yeah.